8:08，我哋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早晨，早晨，喺星期二啊，系有萧乐文喺度同大家主持嘅。外面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77%。有一个信号要留意咧，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嗱，呢几日咧，如果系有搭开平时东铁嘅朋友咧，可能都发现啲列车咧有啲唔同咗个样咁。咁啊，见到咧东铁线嘅新信号系统啦，同埋新嘅九卡车嘅系统咧，就已经喺上星期六咧开始启用噶啦。咁啊，昨日就是第一个启用之后的新车新系统的翻工日子。见到呢有一列的九卡列车就在旺角东啦，是开去九龙塘的途中啦。怀疑呢因为一些机件故障啦，有些乘客呢就要在九龙塘站呢是全部落车。亦都令到呢是红磡去到上水的车程呢是长了。咁部分的班次呢都一度是要等耐了。你有没有搭过呢的新的这个的九卡列车呢这几日咁有没有什么感受啊或者观察到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讲一下或者昨日在翻工的时候会不会咁啱就是撞正那段时间又影响到你呢都可以讲一下你嘅睇法嘅，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陈恒斌。你有冇留意到而家嗰个东铁转咗个新信号系统啦？咁啊，换咗一个九卡列车，你有冇搭过？ 系有嘅，有试过一次啦。咁啊，因为我始终都系住喺新界西，咁啊，转咗九卡列车，我都有试过嘅。咁啊，整体上咧就架车就比较大少少，阔落少少。不过呢就因为短咗咁多呢就喺繁忙时间嗰个挤逼情况係会都係会出现嘅。 嗯，你见到观察到係即係逼成点样啊？会唔会即係而家即係成日都话疫情之下可能返工返学嘅人都相对少咗㗎啦嘛已经。 嗱喺疫情之下啦，加上路係冇运作嘅。咁所以呢而家都仲未係可以试到真正是正常運作的時候的，咁但係去到正常運作的時候呢，相信嗰個擠迫的情況是會出現的，有部分乘客可能呢喺某啲站呢上唔到車都會有嘅。 嗯，你自己觀察到呢，其實九卡同埋即係十二卡呢本身嗰個班次係咪都係夾住夾住啊，或者係即係本身十二即係而家仍然呢係混合住可以有一啲嘅十二卡嘅舊嗰隻車呢係仍然保留喺度㗎嘛，喺某啲時段啦或者係向南下咁。嗰、那個即係分布係點樣㗎，你自己觀察到。 嗱十二卡列車佢就會用18个月做淘汰啦。咁就即係話其實佢喺沙中線開通即係過海段嗰段時間呢就其實一路會淘汰呢啲車嘅，直至到去即係2022年呢就所有沙中線嘅站搞掂晒呢，咁佢就過海，咁所有十二卡先會淘汰嘅。咁18个月裡面呢其實會即係因為信號系統啊同埋車咧，嗰個調動咧就會逐步轉走嘅。咁所以去到可能有一段時間未開通曬嘅時候咧，可能會係嗰、那個擠迫情況係會持續嘅。咁因為換咗套信號系統啦，咁所以如果係喺繁忙時間真係好擠迫嘅時候咧，港鐵係承諾可以加班次嘅。咁而家咧佢都係即係未點樣去加密嗰班次啦，維持7分鐘一班啦咁樣。咁繁忙時間啦、啊、或者係咩佢都會派返下十二卡嘅列車出嚟。咁呢種情況咧相信會繼續嘅。咁但係咧因為新嘅信號系統啦，新嘅列車啦，始終喺運作過程之中咧係會容易出現一啲譬如話信號系統嘅配合問題啦，又或者列車落地行咗一段時間，佢會出現咗某啲嘅勞損啊，又或者係需要維修啊咁樣。咁而佢哋港鐵亦都係面對緊一個新嘅系統咧，佢哋都要時間去適應嘅。咁但係其實港鐵喺琴日嗰件事咧，我哋都係即係靠翻之前佢同我哋承諾啦，就係話佢哋架車已經係試咗超過6000次啦，即係行咗可以環繞地球1.5周啊咁樣嘅里程啊。咁所以即係都仲喺翻工首日出現咁嘅問題咧，我哋覺得真係唔理想嘅。咁就希望即係佢調查下究竟呢、這個情況出現係個別啦，定係整體上啲車會係喺某個部件會出現問題咧。咁呢啲要 tune 嘅，因為一架新車佢始終都會有啲零件係會要掌握嘅，所以我哋覺得要俾啲時間港鐵去 令到整个信号系统同埋成架新嘅列车嘅运作要畅顺翻。 嗯，嗱，各位即系观众听众啦，有冇留意可以喺东铁咧最新呢个九卡列车嗰个情况咧？寻日就咁样有一个事故喺第一次嘅启用呢一个新系统啦，新列车嘅翻工日嗰度出现一啲事故嘅。欢迎你打嚟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嘅。继续同陈斌倾啊，头先就讲到寻日嗰个事故，讲紧就系其实寻日朝早11点几啦，11:08左右咧，就有一个系旺角东去到九龙塘站嘅一个嘅事故，咁啊最后啲乘客咧都系要喺九龙塘站落车，咁见到佢就话咧系怀疑机件故障，咁头先听你讲咧就话喺事前已经试咗系咪话6000几次啊，即系试咗一段非常之多嘅次数啦，但仍然出现一啲机件嘅故障，系咪一个正常嘅情况嚟噶？即系反而即系真系用嗰下就出现机件故障，但系你试嗰阵应该系又试咗好多次噶咯，咁但系呢一个情况系咪正常嘅咧？又 嗱佢咧喺過去嘅試驗咧，佢匯報翻嚟嘅數字咧，就係話即係有少少事故，但係咧嗰個次數咧係非常之低嘅。 嗯。 咁即係話其實佢喺試咗過去幾千次之後咧，今次出現嘅問題係即係微乎其微啦嚇。 嗯。 咁所以即係其實有時係真係撞啱嘅。咁所以佢喺任何機器都好啦，佢去到運作嘅時候，真係落場咧，即係先會有某啲問題會浮現出嚟嘅。咁所以港鐵都唔可以輕視啊，唔好以為自己試咗幾千次就冇問題。咁因為今次有新嘅信號系統同新嘅列車嘅運作咧，的確係一個新嘅挑戰嚟嘅。因為其實我哋香港好少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嘅，即係換車咪用舊信號系統同個列車相配合，咁舊信號系統起碼 handle 熟咗啊。咁但係今次東鐵又換埋個新信號系統，跟住仲要用新嘅車，咁始終嗰個風險係好大。 嗯，即係所以即係而家呢一類咁嘅機件故障情況係咪？都難以避免，如果試得咁多都係咁嘅話，同埋我見咧話好似之前有一啲遇到類似嘅故障情況咧，係咪要改做手動去即係控制翻去行駛咁啊？你有冇了解過同港鐵？ 嗱佢咁樣嘅，當架車有任何嘅故障嘅時候咧，佢哋會用一個慢速嘅方法去處理嘅，因為確保佢安全。咁我都認同係要用安全係擺喺首位嘅。咁最因為佢有個安全模式去處理嘅，咁今次咧出現嗰個問題咧，就港鐵話會調查啦，咁等佢調查完之後咧，我哋喺下次嘅鐵路事宜小組咧再請佢交代清楚，究竟係啲咩問題啦，咩原因導致呢一個事件啦？咁佢講係機件故障咧，就始終車係新車都會出現一啲嘅細微嘅問題嘅，咁但係最緊要嗰套信號系統係運作暢順。因為之前咧，我哋本嚟呢一個由12卡轉9卡嘅行動咧，其實係喺即係舊年嘅9月開始嘅，而家騰遲咗半年，係因為個信號系統嘅問題。咁而家信號系統咧，即係頭嗰兩三日運作咧，基本上我見到係暢順咧，我都係覺得係值得即係肯定啦嚇。咁但係即係而家最嚴重或者係最值得關注嘅係個信號系統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佢運作頭嗰幾日都基本上暢順咧，這個真係好彩啊！咁但係如果嗰啲車係需要即係再 tune 咧，咁等佢調查咗睇下係咪有啲可以避免嘅問題。 嗯，咁喺你眼中今次而家都算係暢順係嘛？但係有一次嘅事故，使唔使話去到即係再睇清楚係咪真係用呢架新列車先啊？再停一停先啊？使唔使去到咁咧？ 都唔需要嘅，因為今次嗰、那個事故係比較輕微嘅。 嗯 咁因為起碼個車係佢可以用慢速或者安全模式係可以應付得嚟。咁嗰、那個應付嘅時間可能係即係差唔多半個鐘啦。咁、會唔會係喺第二次係可以更加快速去應變，令到嗰個影響係細咗？而喺嗰個過程裏面嗰、那個應對甚至機件嘅損壞究竟係咩事？咁呢一度真係要調查嘅，如果唔係， 日後怎樣避免這個問題呢？ 嗯， 所以我們都希望港鐵要調查清楚咯。 嗯，剛才你講到有一個的應該是18個月的一個期，就是好像一個磨合期一樣，類似就是同時會出現12卡車和9卡車的。你自己預這段時間是不是真的可以18個月是可以完成呢？因為接下來如果疫情是降一點，那些人又多一點上班上學，可能客又多了。如果這麼快沒有了12卡車的話，是不是應付到客量了？ 我相信呢就咁樣嘅，當佢由12卡轉成9卡呢，其實大家都質疑究竟個載客率可唔可以應付啦。 嗯， 因為你咁樣減法呢，其實即係大家會好有懷疑嘅。咁但係佢喺斬釘截鐵嘅話俾大家聽，佢雖然車嗰個卡數減咗，但係佢嗰個列車嘅頻密程度呢係會係增加嘅。即係可能以前係7分鐘，將來可以改到4分鐘，咁你咪多咗成架列車咯。咁佢用個班次嚟補足翻卡數嘅不足嘅。咁呢一種情況咧，佢計條數的確係計得到嘅。但係咧，有可能咧就係同一班車，如果喺同一個時間太多人嘅時候咧，佢係載唔到嘅，佢係需要等到下一班。咁佢要俾到信心，大家咧就係喺跟住落嚟，佢嗰個班次是可以增加到有個明顯的增加呢，俾到大家信心囉。咁喺計數或者帳面上佢始終都計得掂，但係呢喺實質運作上面我哋都仲要睇啦。咁點解要由12卡轉到9卡，係因為沙中線去到中環站喺金鐘嗰度呢，其實係只能夠容納9卡嘅，咁所以呢佢12卡車過唔到去就唯有轉做9卡啦。咁有啲人話喂，會唔會削足就你呢？咁但係如果是因為咁樣咧，佢就換咗套算力系統啦，咁就即係就翻。咁其實港鐵去換卡數咧，唔係第一次嘅，喺西鐵係試過嘅。即係佢由七卡變做八卡啊咁樣。都試過嘅。咁所以即係換卡數駁長架車，或者好今次係駁短架車啦。咁就即係始終都係一個新嘅試驗啦。換卡數就係以前都做過，咁就即係我哋都要睇下後面嗰個運作。如果暢順，我覺得都可以嘅。但係咧，最怕就係遇到一啲即係問題啦，尤其信號系統嘅問題咧。咁到嘅時就可能個穩陣程度就會下降。 但因應個人流咧，頭先就話即係可能嚟緊都會多翻啲乘客搭嘅咯。使唔使要盡快即係話要傾話加多啲班次咧？因為你唔係話加就即刻加到噶嘛，都要有可能好多硬件啊或者軟件上面嘅準備。同埋其實而家十二卡變成九卡，理論上載嘅客量應該都會少咗啲啦。咁係咪應該係加班次嗰度去補償翻咧？呢個使唔使快啲傾啊？ 這個要快啲傾嘅，因為如果疫情過咧，基本上嗰個正常情況一開關嘅話咧，咁嗰個乘客嘅流量就會翻嚟嘅。咁所以嗰個加班次嘅情況或者個安排咧，喺個開通之後咧，就係成為一個我哋要跟進嘅議題。 即係嚟緊立法會係咪鐵路事宜小組或者交通事務委員會都會繼續傾？ 是没错，铁路事宜小组呢就会是一路跟进他的沙中线啦。咁当然我们议员都会关注那个班次的问题。咁所以我们在嚟緊呢都会跟他即讨论班次啦。咁整个铁路事宜小组呢嚟緊我们都就住沙中线都有好多东西要跟的。包括他之前那个问题啦，工程的施工啊，以及是整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啊那些呢，我们嚟緊铁路事宜小组都要谈。 OK， 我同阿陳恆斌傾到呢度啊。陳恆斌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嗱，你有冇即係頭先講到啦，留意到一啲東鐵嘅最新嘅唔同咧？譬如啲車唔同咗，你自己搭過，會唔會個感受係點啊？咁有啲人見到都話繁忙時間都比較多人，咁你自己觀察係點咧？定係其實覺得都相對闊落咗，仲好過之前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咧仲有大埔區議會主席關明業，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关明业，我见你系咪都好似有搭过架新嗰架九卡列车嗰、那个？ 系啊，我喺2月6号即系投入九卡第一日咧，我就喺大学站就北行就去到大埔墟站，咁我就搭咗九卡车。咁琴日咧就系、是、第一日嘅工作日啦，咁我哋同一班大埔区议会同事同埋港铁嘅职员亦都有落到去咧，大埔墟站同埋太和站咧，係睇嗰個情況嘅。咁咧就我哋睇咧，確實咧係喺九卡車裏面咧係擠迫咗嘅。 啊，我自己咧就係、是星期六咧，我又早啲，我又6:09就喺大學站上呢架九卡車，又去到大埔墟站。咁我感覺嗰個時間唔應該有咁多人喺嗰個列車上邊、因為一般嚟講，你禮拜六已經少咗啲人翻工啦。啊，加上咧係嗰個時間咧，其實唔係嗱最早嗰啲時間咧會多啲人嘅，咁但係去到6:幾應該係少啲人嘅，咁但係仍然都係有有人企啦，嚇，亦都有人喺度坐啦，咁就感覺上係多嘅。咁至於琴日我哋都唔係高峰時間去啦，我哋大概係8:50就去到太和站。9:30咧就上車南行去大埔墟，咁、我哋就喺九卡車第一卡嗰度上車。咁準備上車嘅時候，其實我哋唔敢入嘅，因為我哋成10幾人嘅。咁、我哋都見到嗰架車，其實都企滿咗唔少人嘅。咁、所以就我覺得咧，而家轉咗九卡車嘅話咧，肯定咧嗰個載客量係低咗，咁同埋係擠逼咗嘅。 即係逼過之前啊，直情係 肯定啊。呢、這個肯定，因為我哋琴日朝頭早咧，咁我哋9:30上九卡車之前咧，其實我哋都睇過兩架之前開嚟嘅12卡車。咁12卡車嗰個車廂明顯咧係空好多嘅，咁但係去到我哋準備上嗰架九卡車咧，就基本上啲人企到門口噶啦。咁當然唔會係好逼，咁但係都企咗幾群人喺度嘅。咁、所以我哋係好明顯睇到、就算唔喺繁忙時間呢，我哋9:30上車呢、九卡車呢其實都企得幾滿下嘅、 因為我未搭過架車，其實佢嗰架車個內籠嗰啲設計其實都大致一樣，我見好似係咪話啲位又相對少啲定係點？ 座位係少咗嘅，咁同埋現時所有座位都係背住個窗係打橫坐嘅，過去有啲橫排、有啲直排嘅座位，咁全部變曬係兩邊歸邊啦。咁咧就多咗空間去企，咁但係都相對咧扶手方面係多咗，咁變咗就會係多啲位置係俾市民、俾乘客去企咯。 咁即係佢想個客量多啲，所以就令到企位多啲，係咪咁啊？ 係啦，係啦，盡量就係啲座位就減少啦，咁令到車廂裏面嘅空間能夠多啲位置去企。咁港鐵講咧就話，因為佢知道嗰個乘客載客量係會少咗咯，咁所以盡量都等大家逼啲可以多啲位置去企，又能夠係補償翻嗰個載客量嘅損失咯。 運作上面有冇聽到啲街坊講話，即係換咗呢個九卡車之後，成個運作上面有冇啲咩問題聽到啊？咁 當然頭幾日有啲不穩定性啦，好似頭先主持你講嘅有啲車嘅故障啊，或者第一日有啲信號系統嘅問題係需要用人手去運作啦。咁所以就啲街坊覺得點解換咗九卡車之後會即係好似開車開下停下咁樣，即係好唔順暢啊。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係話佢哋喺月台方面咧係去等候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唔習慣嘅。過去佢哋可能習慣南行咁講咧，佢哋會去車頭一兩卡比較鬆動啲嘅位置。咁但係而家南行嘅頭一至第三卡咧，如果你搭九卡車嘅話咧，嗰度係冇得上車嘅，你要去翻而家第12卡車嘅第四個車廂。先至可以上到車，咁所以佢哋要習慣，係啦，短咗啦，因為係南行嘅話咧，就第一至第三卡咧係唔可以上車嘅，咁樣。 咁但係譬如請繼續， 係個習慣嘅問題啦， 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啲街坊見到話啲行下停下嘅情況啦。尋日就見到有一個嘅事故嘅情況，你自己見到觀察啊，譬如即係第一次翻工日呢個情況係咪都即係可以接受咧？因為始終係即係新嘅一個系統啊，新嘅一個列車嘛。 嗱，其實呢個新嘅信號系統喺之前測試其實都出現咗問題。喺舊年準備。投入九卡車去運行嘅時候咧、其實你都記得啦，係突然間停咗嘅、即係提早一兩日，原本係話準備去做啦，咁但係突然間係因為啲信號系統嘅問題而停咗嘅，咁、所以而家係九卡車投入咗去運作新嘅信號系統運作嘅時候咧，有咁嘅問題咧，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亦都係預期都係會有。咁會唔會之後仲有更加嚴重啊，或者更加多嘅故障呢？我恐怕係會有咁嘅情況。你講到即係 幾多千次嘅之前嘅試驗，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數字遊戲嘅啫。究竟實際係有啲咩問題，港鐵都冇開誠布公嘅。 嗯，而家就話即係九卡車之餘咧，同時咧舊有嘅十二卡車咧都會同時係混合咁用嘅，尤其是係即係繁忙時間啦、翻工時間南下嘅一啲時段咁。咁而家就話咧，初步就話應該都要即係呢個磨合期有成十幾個月啦，年半到。你自己預期係咪都係即係呢段時間係咁樣做係合適嘅咧？或者定係早啲變曬九卡車啊？定係都係多啲十二卡車好啲咧？你自己點睇呢個？ 我覺得短期內咧，乘客適應去上車嗰樣嘢咧，其實都會好快嘅。過去喺其他線亦都有試過即係由四卡轉八卡有個適應問題，咁但係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咧都係個載客量，而家轉咗九卡車係下跌咗25%。港鐵點去彌補翻呢一個嘅載客量嘅減低咧？佢哋而家都答唔到我哋，佢哋話啊，等將來呢、這個東西走廊。即係屯馬線第二期通咗之後咧，會有啲分流嘅作用。咁但係大埔同埋北區係南下嗰度咧，屯馬線嘅分流咧係受惠唔到嘅。咁所以將來早上南下嘅北區或者係沙田大埔嘅居民咧，乘客咧，其實嗰係會承擔到好大嘅擠迫嘅問題嘅。我係好悲觀嘅，亦都好擔心嘅呢一樣嘢就。 OK， 同阿关永业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啊，关永业。关永业咧就系大埔区议会主席嚟嘅。咁我哋咧都邀请过港铁咧系接受访问嘅，不过对方咧就话系未能够安排嘅。头先讲到咧，东铁一个嘅转九卡车一个嘅新嘅列车新嘅系统啦，系出现咗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咧？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佐敦文英楼同埋深水埗恒安楼两个受限区域嘅强制检测行动，分别喺早上7点完成，有合共1540人接受检测，并冇发现确诊个案。行动完成之后，居民如能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离开。其中在文英楼截至今日凌晨2点，有大约145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派员到访包括劏房单位在内的大约960户，当中大约270户没人应门，政府会跟进。至于深水埗恒安楼，截至今日凌晨零时，有大约90名居民接受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当局派人到访受限区内的59户，其中15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终审法院今日就律政司的保释上诉裁决，如果律政司的上诉被驳回，意味高院的保释决定有效，黎智英可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如果律政司的上诉得席，保释决定将会作废。黎智英去年12月获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中院去年大除夕批出上诉许可之后，黎智英再度还押。今次诉讼主要涉及香港国安法第42条的争议。律政司曾经在庭上指出，条文以不准保释为前提。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在当地星期二对前总统特朗普展开弹劾聆讯。众议院弹劾案管理人说，证据非常强而有力，特朗普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形容特朗普被指控煽动叛乱是总统犯下的最严重宪法罪行。

2021年2月9日，深水埗恒安楼、佐敦文英楼列受限区域，今早行动完成，冇确诊个案。 筲箕湾观中有学生确诊及初步确诊，130名师生需检疫。 政府公布资源循环蓝图2035，目标中期推都市固体废物收费，2035年零堆填。 美国决定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疫情之下见到人都少了出街，都听到不少人说留在家可能嗌外卖的情况都多了。会不会有没有留意到自己可能无意间都制造了多了垃圾呢，或者这方面的意识有没有松了呢？见到政府就最近就公布了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定了一些新的愿景，好像是全民减废，还有是零废堆填等等。中长期有一些减废目标的，好像就是说想将都市固体废物的收费推行，将人均的气质量是减少是40%-45%，这个就是讲紧都市固体废物的。回收率就希望是去到55%的。欢迎你打来1872311，我讲一下即是整个环保的情况，现在有一个蓝图定了一些愿景，你会不会都对于环保方面有留意呢，或者平时有一些吃外卖啊，用的即弃餐具等等，有没有留意到即都用多了，或者废弃的情况多了，都欢迎你打来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有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黄锦星局长，讲下最新啦，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有啲咩主要建议，同上一次有啲咩主要分别啊？ 同心抗疫啦，都要不忘环保嘅。好似阿主持讲，即系话喺抗疫期间咧，我哋嘅废物某啲嘅数量咧都多咗嘅，包括咗好多同即系塑胶相关嘅。咁我哋呢个蓝图咧就系有三个主要部分嘅，就系话回顾咗既有蓝图嗰個進展，當中咧有成21個主要措施。其實除咗垃圾收費依個條例草案仍然喺立法會審議之外咧，其他廿20個咧都係已經係落實咗，同埋咧係到咗一定嘅進展。而且咧喺過去幾年間咧，都係依個因時制宜咧，係額外多咗一啲嘅措施嘅，例如回收基金咁啊，幫助業界咧係渡過即係話全世界外圍嘅一個回收市場嘅逆轉啊，亦都喺抗疫期間咧，係能夠支持到回收業界咧，係保就業，繼續係服務即係香港。同時間咧，喺近年咧，我哋開咗一啲叫回收便利點嘅，喺過去3個月咧開咗22間覆蓋18區，咁正正咧，佢哋收嘅回收物料咧就係點子三色咁簡單，包括咗咧唔同嘅塑膠嘅，所以有主持人喺你講，即係喺抗疫期間多咗一啲嘅，譬如即棄塑膠嘅餐盒啊、餐具啊、膠袋咧，全部呢啲各類嘅塑膠咧，都可以喺我哋回收便利店咧，就可以係乾淨回收轉廢為財嘅。同時間咧，我哋都開咗一啲新嘅項目，譬如話咧，係塑膠大家關注嘅嚇。咁我哋就喺上年開始喺個沙田觀塘東區就有個中央免費呢個塑膠回收嘅先導計劃。簡單嚟講，唔同嘅塑膠喺家都有嘅啊，由呢個膠袋、膠樽、啲嘅嗰啲發泡膠嗰啲生果網之類嘅，以至係頭先講嘅各類嘅即棄嘅一啲嘅塑膠餐具、鋼碟咧，都可以全線係回收。咁呢啲就係我哋過去喺既定藍圖講咗嘢，我哋去做推展佢。同時間咧，都係睇到個形勢咧，係額外加咗幾個重要嘅措施去做。但同時間咧，藍圖咧都檢視咗近幾年，以至向前看咧。全世界對呢啲嘅環保減費咧，都有一啲重要嘅一啲嘅逆轉嘅啊！大家可能聽到好多次啦，就係話全球以至係內地對一啲嘅回收市場、回收物料嘅進口咧，有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令到咧香港以至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要係適應同改變嘅。咁我哋咧依個藍圖審視咗呢啲措施之後咧，都係希望轉危為機。咁咧，所以咧，透過頭先我講嘅一啲嘅回收基金啦，一啲係中央嘅回收嘅措施咧，係令到香港能夠喺本地咧係加大一啲相關回收嘅程序，令到呢啲回收物料咧仍然可以轉廢為財。但係一度都有兩個市民大家要 留意嘅本地嘅因素嘅，一個就係香港始終人均所產生或者棄置嘅廢物咧，係仍然係高企嘅，而且我哋咧香港土地珍貴，所以咧點樣能夠係有一個更加進取嘅願景，係處理譬如堆填區一個佔地相對大嘅，點樣能夠去改變呢？咁所以咧，基於頭先嗰兩個，同埋我哋咧近幾個月咧都同好多嘅香港本地嘅專家學者咧，係去攞佢哋嘅經驗，點樣係能夠係前瞻性，定立一個即係邁向2030、35年嘅一個減廢目標咧，同埋一個路線圖咧。所以我哋咧，琴日咧推出咗一個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當中咧有三個願景、兩個目標同埋咧六大行動嘅。個新願景咧就係話全民減廢，全民減廢咧係透過推動垃圾收費啦。以至其他嘅環保責任制啊，例如我哋將會咧喺今年首季推出呢、這個飲料膠樽容器嘅環保責任制，令到咧我哋大家生活上都係好貼身嘅呢啲膠樽，可以咧係能夠係盡量資源循環嘅。第二方面咧就係、是、增加香港嘅資源循環啦，呢度兩方面嘅，一方面咧就係、是、一個回收令到轉廢為財，另一方面咧就係、是、轉廢為能。嗱、轉廢為能方面咧。要講講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主要咧，我哋香港最多堆填區嘅生活垃圾咧，就係、是、廚餘啦。而香港因為咧農業成分比較低咧，所以咧將呢個廚餘變做生物氣體，變做發電咧，係香港過去幾年咧積累咗一啲實在嘅經驗，係可以係進一步擴展，將香港每日3000多噸嘅廚餘咧，一個高比例咧係可以轉廢為能，同時間。要將一啲唔能夠回收嘅或者不宜回收嘅，都可以咧係化肥能源咧，係幫助香港咧邁向我哋早前講嘅點樣能夠係減碳，同埋咧係可以係邁向碳中和咧，依啲都係重要嘅。最後一個願景咧，就係、是、話我哋堆填區，縱使我哋嚟緊嘅一段時間咧，仍然要依賴佢，但係咧我諗都要邁向一個唔能夠長期過度依賴堆填區直接處理生活垃圾嘅一個做法咧，所以邁向零廢堆填嘅。 嗯，頭先你講到咧，堆填區嗰個咧都聽落嗰個目標都幾大，即係零廢喺堆填，即係可能唔再用堆填區啦。預計幾時可以做到啊？呢、這個又要啲咩配合啊？我見又話希望可以發展足夠嘅轉廢為能設施，跟住再配合就話即係堆填區嗰度就唔使用咁多啦。咁咩叫做轉廢為能設施啊？ 嗱，我舉個例子啦，譬如話喺外國嘅地方，喺亞洲嚟講，例如新加坡，又或者北歐嚟講，一啲嘅國家，佢哋咧都係多管齊下咧，係。能夠係避免基本上呢啲生活垃圾唔會直接係擺喺堆填區啊！呢啲都係一啲嘅實際經驗嚟嘅。而呢啲地方嘅經驗咧，都係要多管齊下嘅，包括頭先我講嘅要全民減廢啊，透過唔同方法咧係源頭減廢啦，支持乾淨回收同埋分類。跟住咧喺資源循環方面咧，就多啲係一個轉廢為財同埋轉廢為能。頭先我講啦，轉廢為能咧喺香港嚟講咧，基本上有兩個重要嘅元素嘅。一個就話我哋佔咗我哋堆填區差唔多我哋生活垃圾3至4成嘅係廚餘嚟嘅，咁所以我哋過去咧就做咗兩樣嘢至少，一個就話喺一啲嘅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叫做 O Part 1、O Part 2啦，咁嗰啲咧係運作當中或者係興建當中。第二方面咧就係話我哋香港始終咧要起啲新嘅設施，要揾新選址咧係有好多挑戰同時間比較長嘅，於是我過去幾年咧做咗一啲嘅創新科技。就喺現有嘅污水處理廠啊，善用佢哋現有嘅地方，或者佢如果係有新廠咧，係能夠係唔可以一子多用，利用我哋嘅呢個污水處理廠嘅污泥撈埋我哋嘅廚餘，呢個咧喺科技上咧就叫做共厭氧消化，或者叫英文叫 co-digestion。原來咁樣撈埋一齊咧，係可以產生一個更加好嘅呢個再生能源，一方面可以減廢，另一方面咧可以。減碳，增加呢個再生能源，所以呢啲都係我哋過去幾年積累嘅經驗咧。我哋會嚟緊嘅，譬如10年度，我哋會咧係擴大呢一度，將呢啲嘢轉廢為財。當然啦，有啲嘅棄置物不宜分類、不宜回收嘅嗰啲咧，喺縱觀全球先進地方咧，都係將佢咧就係轉廢為能咧，係可以。減少、避免，甚至咧邁向零廢堆填嘅。 頭先講咧有個叫 O Park 啦，咁我都補充少少咧，應該就叫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嚟嘅。咁另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叫 I Park 咧，就應該係未落成嘅，就係、是、一個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就喺係啦，到時就2025年應該就會係落成嘅。係咪就係講緊呢一啲嘅硬件嚟緊做咗嘅話，就可以去到零堆填個目標，定係會再做多啲嘅轉廢為能嘅設施會起嘅咧咁？ 嗱，佢講咗，一定係透過第一步源頭減廢，所以我哋都強調啦， 大家都支持的污者自负的原则，透过不同的一个环保责任制或者垃圾收费呢，是推动大家全民工商业界一起去做。第二方面呢，当然其他的回收，譬如说我们将会推出个咨询，就是饮品胶樽那个环保责任制，都将一些可以回收的物料再分开。跟着你讲的了，就是说在转发惠民方面，咁我哋睇到兩方面啦，廚餘係佔大部分嘅，我哋盡量善用一啲嘅新嘅科技，能夠將廚餘咧係能夠係轉化，同時間一啲唔能夠回收、唔能夠回收嘅，就好似 iPad 咁樣咧，係將佢都化成一個再生能源。呢啲都係譬如你去到單物體啊，呢啲都係一啲基本嘅設施，因為呢啲再生能源咧更加好嘅好處就係話咧，佢不論係好似太陽能咁樣，有時係天晴、天陰、天雨會影響嗰個產電度。但係呢啲香港啊嘅或者係唔同地方嘅一啲嘅都市嗰啲廢物咧，如果係轉廢為能嘅話咧，係一個比較相對穩定嘅一個再生能源咧，係支持個地方係減少碳排放嘅。 所以我就話針對頭先你講話，譬如 iPark 呢一類即係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嚟緊，係咪都會起多啲啊？或者即係有啲人形容為一種現代嘅焚化爐啦，係咪都會嚟緊會起多啲？有冇計劃選址喺邊度？ 選址度咧，適當時候會公布嘅。但係頭先講啦，你話啱啦，兩方面我哋都會做嘅，就係話依一啲廚餘嘅轉化運能會做。另外 iPad 類嘅，我哋都會推薦。 另外見到有一個目標咧，就係中期嘅，就係關於呢個嘅人均棄置廢物量，就話希望咧係較2020年咧係少四成至45%啦，咁啊回收率咧都係可以升到係55%啦。呢個係比2020年，但係而家2020年嗰個嘅廢物量係出咗未㗎？ 那個咧都通常會有一年嘅滯後嘅，但我諗我哋嘅原則咧就係話，我哋都係基於即係一個參考嘅年度啊，通常係一個比較近嘅年度作為一個嘅指標啊。咁所以依個咧係最緊要嘅藍圖係一個大嘅方向，俾到全民咧或者業界有一個嘅方向去做嘅。但係依個我想講就係話，我哋都係加大推動全民一齊咧去減廢同回收嘅。呢度咧頭先講啦，有兩個重要嘅一個嘅舉措嘅，係而家係我哋逐步加強。譬如話呢個頭先講嘅呢個我哋嘅回收便利店啊，啱啱喺琴日啦，就頭嗰22個已經係陸續去開始去服務市民大眾。佢哋嘅位置咧係盡量咧係一啲街角鋪類咧係貼近多啲單棟樓嘅，因為香港嚟講屋苑一般嘅回收配套都比較好啲，但係單棟樓因為空間啊。管理方面咧係比較有啲嘅限制啦，所以我哋咧設置咗喺一啲嘅地方啊，就能夠開一啲嘅回收便利店，同埋咧有成超過100個嘅街站咧係支持我哋社區去回收嘅。啱啱今日咧年28啦，咁可以宣傳一下嘅，因為咧我哋呢啲嘅回收便利店咧都希望大家譬如執屋嘅時候有啲可以回收物料就攞去回收，而且我哋咧喺呢個宣傳期內啦嚇，係可以有雙倍積分，因為我哋個綠相卡咧係可以大家儲積分。推動大家進一步乾淨，有資源循環嘅。 我見咧今次都頭先講到咧嗰個回收率咧，希望係升到55%啦。但我見咧就話其實舊嗰個藍圖已經出現過呢個目標嘅咯，就話原本就話2022年係做到嘅，而家咪預2022年做唔到，所以褪到去2035年啦。點解會一模一樣嘅嗰個目標？ 依個我諗咁樣嘅，我係務實而且係進取嘅。務實意思即係話，我哋睇到全球依一個因為回收市場嘅逆轉咧，影響過。進出口啦，亦都影響嗰個價格，依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大家要理解嘅。我哋去到譬如日本啦，大家都知道佢哋唔同嘅地方都因為嗰個整體個狀況改變咧，影響嗰個表現。所以我哋依個定為一個中期嘅目標，中期目標即係話唔需要等到2035年嘅。但係依度當然有啲嘅空間要係去審時度勢啦，因為第一個重要火車頭呢個垃圾收費，大家都係唔少人支持嘅，係基於一個污者自負原則。咁立法會仍然係需要時間去審議，而且咧之後去落實嘅時候，我諗我哋同立法會議員傾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啊，而家個經濟狀況點樣係有一個適應期、過渡期咧？呢個大家需要有一個比較係要斟酌嘅地方。但同時間咧，大家都支持呢啲大方向嘅，因為咧呢啲會製造一個綠色經濟、一個嘅綠色就業，所以咧呢一度會有一個嘅重要嘅關口係要係喺。希望啦嚇，喺今年內能夠有個確切啲嘅方向，所以咧就可以跟住佢咧，係可以更加推展加強一啲嘅回收嘅配套，所以咧依一個定為一個中期目標。啊，當然我哋希望盡快嚇係一個短中期內可以邁向一個新定嘅目標。跟住咧，我哋都定咗一個嘅説法嘅，就話依啲嘅藍圖 都因為要因時制宜是要大約五年一檢，所以呢這些目標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是相對是一個向前看希望落實的，跟住如果能夠是超越去或者貼近去咧，係可以喺藍圖呢個十五年內咧，係可以進一步去檢視嘅。 同阿黃錦星局長傾到呢度啊，黃錦星局長咧就係環境局局長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咧，即係最新呢一個嘅藍圖就係政府公布嘅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咁頭先都講咗啦，定咗一啲嘅中長期嘅減廢目標咁樣嘅。咁啊，你又點睇咧？對於即係成個而家香港一個減廢嘅政策啦，或者一啲處理廢物啊、循環再造等等嘅政策咧，你點睇？或者觀察到而家即係一啲廢物去處理嗰個情況啊，即係香港人嘅意識嗰度咧？即係回收啲膠啊等等咧，係點樣嘅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有黎先生，早晨。 啊，早晨。 早晨，黎生，請講。 我想話咧，即係一政府推行嗰啲即係收廚餘啊嗰啲嘢咧，唔知有冇監管程序係點樣嘅咧？因為我發覺咧，佢淨係多數淨係收嗰啲菜頭菜尾，喺大排檔啊，同埋嗰啲肉檔啊嗰啲。即系零碎嗰啲嘢就冇收嘅， 即系譬如啲骨头嗰啲系嘛？你讲紧即系啲边啲冇收啊？你观察到 骨头啊、猪皮啊、鱼骨啊，同埋食剩嗰啲大排档嗰啲食剩嗰啲咁嘅厨余啊嗰啲嘢咯。 你自己而家观察到系咪？譬如你屋企附近有冇啲收厨余嘅地方啊？ 啊，街市嗰度啊，而家你街市啫嘛，你咪整咗个街市去收厨余嗰啲嘢 咧？咁你自己會唔會用啊？定係見到都係啲商户用多啊？通常係黎生、啊、可能電話嗰個嘅線路有啲問題啊！我哋轉接阿趙女士先，趙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兩位主持好啊。我想同阿局長講一講咧，佢家居嗰扎垃圾袋咧，我希望佢咧全民都要用，無論濕貨乾貨都要用，咁可以取替嗰啲紅。白膠袋啦，同埋可以嗰啲膠袋啦，你可以用再用翻噶嘛，係咪？咁可又可以幫下啲基層咯。唔好淨係得家居用啦，我希望全民都要用，無論濕貨乾貨都要用。 你見到係咪而家譬如濕貨都用得比較多膠袋？即係咪講緊嗰啲唔需要額外收費啊？嗰啲平頭膠袋嗰啲？ 係啊係啊，好、多真係好多，你睇見嗰啲人劏開啲魚肚咁得膠袋，你驚啦，係咪？仲有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局長咪見到超市咧，咪凍開一凍膠袋俾人搣嘅，俾人攞 嗰啲平頭膠袋咯，就係 嗰啲真係唔叫佢哋取替咗，唔好俾佢哋做啦，因為佢哋真係好嘥嗰啲人，係咁搣係咁搣，有啲人真係翻去枕枕。冇乜用噶，如果你要买嘢，你咪即带个袋去咯，系咪？ 你自己咧？你自己咧？通常有冇带？ 我自己都会带个环保袋啫。 吓，咁但系譬如头先去街市嗰啲，可能真系譬如买鱼啊嗰啲，都真系湿立立噶，会唔会唔系好方便啊？ 我有时都带啲胶袋去嘅，用翻嘅。咁但系咧，我唔得我一个人咪几好啦，系咪？都唔得噶嘛，系咪？我想问局长啊，全民都要用嗰啲胶袋？俾个时间佢哋用即消化咗嗰啲红白胶袋，然之后全民都要用，咁一来又可以帮助啲基层可以用翻胶袋嘛，系咪？ 你见到多唔多人用嗰啲即系而家譬如胶袋征费咧，都要额外俾钱噶嘛，要多个胶袋，即系唔计嗰啲平头袋啦。你自己见到多唔多人即系都宁愿俾钱都要用胶袋啊？喺超市啊、街市等等。 咁唔系都有啲人都冇，即系都好噶啦，都用晒自己嘅环保袋噶，都好少用啊。不过咧系冻喺度搣嗰啲咧，就真系好多人用，真系。 即系通常都系超市嗰个情况啦，都系。 系啊系啊，我希望呢两点咧，阿局长你哋考虑下啦。 好啊， 咁多啦。 好啊，唔该晒赵女士，多谢你嘅电话啊。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讲下头先讲到一个即系新嘅蓝图啊，关于资源循环方面嘅。你自己再观察到其他嗰啲减废啊，或者啲废物利用啊等等嗰啲情况咧，都可以讲下噶。电话旁边咧有陆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卢女士。 系啊，我都想讲下咧，因为亦都系最近咧，咪唔可以堂食啊嘛，咁啊变咗好多人咧都会买外卖翻屋企啦，包括盘菜啦。咁其实嗰啲器皿咧，其实会估计佢啲食肆自己会唔会收翻咧？因为而家我见抌咗好多装盘菜嗰啲兜出街，咁其实呢样系可以用嘅，但系摆喺屋企亦都系太多啊嘛。 即系嗰啲瓦煲啊、铁煲嗰啲啊。 系啊，系啊，譬如煲仔饭嗰啲瓦煲啦，譬如盘菜嗰啲盘啦，咁都有好多噶嘛。 嗰啲唔会收翻嘅咩？嗰啲铺头佢 唔会我所知就好多都唔会收翻嘅。咁但系当然有啲个别嘅朋友就会收翻咯。 咁通常係點樣處理？即係佢係俾咗你之後就即係嗰個盤菜嘅錢就計埋呢一個器皿，因為都應該要成本 嘅。係啊，係啊，咁唔係計埋喺裏邊咯。 但呢一個而家有冇任何方法可以做到循環作用㗎？呢個我都唔係好清楚。 但係嗰啲其實係金屬嚟㗎嘛？咁如果係我咁去環保金，因為我同朋友傾開啦，佢都有啲屋企有成四五六個咁。咁佢一定係會抌噶啦，咁抌落去環保箱嘅話，其實呢啲都係對個地球都係一個唔好嘅垃圾嚟噶嘛，係咪先？ 明啊，都係女你另外咧，仲有啲咩睇到啊？ 同埋咧，我見到其實而家好多塑膠，我曾經見過有啲大型機器咧，佢可以收啲塑膠落咗去，將佢會碎，佢幫佢碎咗，佢將個空間係壓細嘅。但係呢啲塑膠機咧，我真係見過一次啫。跟住我喺街都見唔到啦。咁如果啲人去抌啲塑膠嘅時候咧，咁因為相當牙病啊，咁所以好多時抌落下邊好出邊啊，漏變咗抌得唔準或者滿曬時候就跌曬落地下，啲人就唔會去執佢咯。呢個塑膠都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咁我都同啲我都同有啲譬如大廈啲管理員都傾過，如果我抌咗啲塑膠落去垃圾回收箱，咁你係咪拎去賣噶？唔係噶，政府都唔收嘅。咁你見到我哋盡我市民去責任做嘅時候，政府唔收啲所謂污糟一啲嘅塑膠或者好撈教嘅塑膠嘅時候，咁我哋市民就算想去做，都幫唔到政府咯。 好啊，同阿陆女士倾到呢度啊，多谢你嘅电话，即系讲到好多唔同嘅情况，提到新年，头先话可能即系食盘菜啊，外卖食盘菜啊嗰啲多啲。啊，你自己有冇都观察到咧？即系呢段期间，无论疫情或者嚟紧节日咧，都可能多啲外卖，自己点样处理一啲嘅外卖包装啊等等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或者对成个香港一啲嘅即系循环再用啊、垃圾处理啊嗰一类嘅措施，你点睇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讲下嘅。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嘅。 首先提《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32宗确诊个案，28宗系本地感染。不过，鲗鱼涌惠利大厦前晚围封之后，就再发现3宗初步确诊，累计有3个04室嘅单位有住户确诊。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寻日下昼去到现场视察，评估大厦可能出现垂直传播。04室單位需要撤離。確診個案入面有兩個都是筲箕灣官立中學的中六學生，兩個人曾經在1月底2月頭翻過學校的禮堂考試，超過130名學生、5名老師和清潔工人都需要送往隔離，全校700名師生是需要接受病毒檢測，屬於首次有較大規模的學校檢疫安排。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相信，學生主要因為舊樓居住環境和密封式天井以致感染，擔心他們會再考傳播，所以認為將其他學生隔離是很穩妥。對於過百名學生需要檢疫，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一般學校在市場採取嚴謹防疫措施，學生需要戴口罩和分開坐，風險較低。兩名確診學生在校沒有明顯接觸史，被問當局做法是否太嚴，他就說對此有疑問，形容做法是靈往密眾，認為可以安排學生密集式檢測，非全部檢疫。是明報的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疫情衝擊各個行業，近期確診的數字中見放緩，不過完全解除社交距離措施未見曙光。九龍倉旗下酒店集團尋日聯同大酒店的半島集團、京君旗下的朗廷酒店集團以及夏利里拉酒店發公開信，表示經營慘況是二戰之後最嚴重，旗下多間企業無奈裁員，希望政府可以放寬晚市的禁令，考慮延長食肆營業時間去到晚上九點，挽回員工生計。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的報導，抗疫一年，長洲太平清照焦點活動之一搶包山再因為疫情而取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昨天宣布，因應新冠疫情發展，原定在長洲北帝廟遊樂場足球場舉行的包山嘉年華2021將會取消。一眾商戶對此大嘆可惜，預料生意額跌近五成。香港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說，活動牽涉開支較大，為免臨時塌訂造成更大損失，所以決定取消活動。 在《东方报道》 信报报道，法新社昨晚报道，本港首宗国安法案件，即是去年七一在湾仔驾驶插有旗帜电单车的唐英杰，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一案，将不设陪审团，届时案件只有三名的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据了解，律政司是上个星期通知唐英杰的律师团队，就说基于陪审团和陪审团家人的人身安全，律政司将会引用港区国安法第四十六条，决定案件不设陪审团，并且是由三名国安法的指定法官审理。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说，法新社曾经询问过律政司和司法机构回应，前者以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为理由拒绝评论，后者就说不评论个别个案。这个是信报和明报的报道。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就房屋问题提出崭新的解决方法，包括资助非政府组织租用酒店和宾馆作过渡性房屋。据悉，政府最新构想是建立一个租房配对平台，双方谈得啱，就由政府向租客提供相当于租金四成的资助。据了解，目前有近500间宾馆有意参加计划，占全港宾馆的 25%， 是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昨日两名学生确诊染疫，警示了本港应否复课，怎样复课必须小心二为。学校恢复面授课堂，既应该要求教职员要定期进行病毒检测，也都应该为全体学生提供定期病毒检测。这样做才能够确保教学在安全可控的环境当中顺利进行。当前香港的检测能力和资源都大幅提升，应该可以满足全港近百万学生的检测需求。商报时评。 星岛社论提到，同香港毗邻的澳门就在今日开始为市民接种内地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香港如果仍然过分墨守成规，依足程序审批疫苗，不肯以紧急情况紧急处理的思维作决策，只怕科兴疫苗会因为被多国抢购而减少供港，国药疫苗亦都可能转到其他市场。若然是这样的话，香港接种疫苗计划就大打折扣。星岛社论。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香港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之下，应该加快审批疫苗紧急使用的进度。目前欧洲疫苗供应都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特区政府更加应该多管齐下，加快引入内地疫苗。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提到，控疫工作应该由政府主动做起，不可能将责任外判给业界。地盘群组感染断断续续长时间出现，官员不作为难辞其咎，要求地盘工人定期检测，细致安排必须要从严从紧。倘若地盘持续爆疫，当局必须果断下令地盘封区强检。是明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由于受防疫措施影响咯，深水埗部分嘅桂林街同埋佐敦嘅部分文英街咧继续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的军器厂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航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排到去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 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2021年2月9日，深水埗恒安楼、佐敦文英楼列受限区域，今早行动完成，冇确诊个案。 筲箕湾观中有学生确诊及初步确诊，130名师生需检疫。 政府公布资源循环蓝图2035，目标中期推都市固体废物收费，2035年零堆填。 美国决定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2翻返嚟千禧年代。剛才就同大家讲到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啦，局长都讲到有唔同目标，有中期有长期嘅。其中呢就有六大嘅主要行动，包括呢就话全民减废。咁有啲咩内容呢？就係、是、有譬如就係话啦，即係一啲嘅废物收费啦，实施譬如玻璃飲料容器嘅生产者责任计划啦，塑胶飲料容器嘅生产者责任计划啦等等嘅。咁我见到有啲报章呢都尝试呢同上一次嘅减废蓝图啦，其实讲紧就系2013年嗰阵咧公布嘅十年减废蓝图咧，有一啲嘅比较啊，包括一啲目标啦，譬如当时就讲到话，希望啦2022年每人嘅人均废物弃置量咧减少大约40%，就由2011年嘅1.27公斤咧减到去0.8公斤啊。咁啊睇翻最新情况啦，就话2019年咧，而家人均垃圾嘅弃置量咧系1.47公斤嘅，有啲咁嘅比较啦。咁仲有就话咧，譬如2022年嘅废物回收量咧，都系当时就话希望咧目标系做到。55%嘅嗰個回收量，咁睇到而家2019年嘅回收量咧就29%嘅，有啲咁嘅比較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有許先生，早晨。 早晨，羅文興， 係請講。 你主持得好好啊，我先俾個 compliment 先。 多謝你，請講。 係嗱，就而家個情況咧非常嚴重啊，我覺得，因為係家居禁足啦，咁以至我發覺我本身嘅屋邨大廈裏邊咧嘅垃圾。每一日咧，比平時多好多好多。我見到咧，遮推啲垃圾出嚟咧，每日幾次啊，都好辛苦。 嗯，多成點咧？比起之前， 一包包咯，一包包咁都好乾淨噶，但係就個數量多咗好多啦。但我想一提咧，我都申報一下，我本身係四個環保組織嘅顧問嚟嘅。 係 咁、我哋希望即係能夠係去減碳啦等等啦。咁而我有朋友當中咧有個新嘅發明啊。佢本身咧係特別嘅地方咧，佢能夠係將廚餘啊，能夠係用嗰啲嘅薄荷菌，將佢係好短時間裏面係化作一個嘅有機肥料。 OK， 個容量當中咧，好大量嘅垃圾到咧，係得翻嚟係得 10% 嗰個嘅複合之後嘅嗰個嘅肥料啊。因此慳地方，並且可以達成咗局長所講嘅嗰個係化呢個嘅轉化。就是选费为财啊，财富 嘅财啊。但许生，我想问一下咧，整体而家话今次个蓝图咧，其中一个重点就系话做到零堆填，即系嚟紧可能长期嘅目标啦，堆填区唔会再需要即系摆好多垃圾落去依赖佢啦。咁呢个你觉得个目标易唔易做到啊？ 嗱，呢个系一个点讲系良好嘅感受嚟嘅啫。冇可能嘅，即系因为冇全民冇去配合啊嘛。 好。 台灣裏面我留意到咧，佢真係做得幾好嘅。 OK， 冚唪唥嘅整個嘅 system 啊，有個回收仲要回收。現在我哋香港嘅情況咧，係講咗要做，但係似乎做得未好理想。 好啊，唔該曬許生，同阿許生傾到呢度啊。嗱，電話旁邊咧，再請嚟一位嘉賓，有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何汉威，头先同局长就讲到呢个嘅资源循环蓝图，你自己点睇？有冇详细睇过佢啲建议啊、目标啊等等啊？ 都系睇过晒噶啦，其实咁就其实上一份蓝图咧就系2013年至到2022年啦。咁今年呢份咧就由而家2021年就去到2035年啦。咁其实即系如果大家对比下两份咧，就睇唔到有啲乜嘢好大嘅即系出入。咁今次呢一份藍圖，我自己覺得咧，似係好似回顧書比較多啲，咁係積極 是考虑未来的工作呢，其实就看不到有些什么好的新的板斧。咁而他在2013至2022，即是上一份的资源循环蓝图那里呢，其实就已经讲了我们要减费四成啦。咁他中期达不到啦，咁2022年的时候达到四成，咁肯定不会得啦，我都有水晶球啦。因为去到2019年为止，其实我们 1% 都冇减少到，我们人均的气质量呢就仲要去到 1.47 公斤每人每一日。咁所以呢，其实呢就係、是、上一份资源蓝图呢，其实嗰个目标呢最终係达唔到啦。咁所以其实最重要呢就係、是、做返嗰个废物，即係减少嗰个产生嗰个工作呢，其实佢係做得好差嘅。咁、做得比较好啲呢，咁即係平心而论，佢即係增加咗一啲嘅塑胶嘅中央回收啦。咁因为塑胶喺向来喺即係国际市场都係冇价值嘅。咁而家政府就即係用咗佢嗰个主导嘅方法啦，咁啊即係去引入一个回收箱去中央回收，咁其实就令到呢个中央收胶，就令到我哋好多嘅塑胶就得以去回收嘅。咁即係呢啲都系一啲即係好嘅方法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即係睇到成个政府嘅工作啊，头先都听到局长所讲有好多咩 O part 啊、V part 啊等等唔同嘅厂啊、回收厂啊、厨余厂啊等等嘅嘢，其实全部都系做緊嗰、那个末端处理嘅，即系个废物产生咗，你唔系去重点去令到废物减少产生。但系大家都知道，其实香港我哋呢一种嘅社会嘅形态咧，其实都系一个浪费型、消耗型嘅形态。无论头先我听到有观众讲，我哋而家疫情之下，好多人产生咗嘅即弃塑胶啦、胶袋啦，跟住又刀叉根啊等等嘢，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即弃嘅一啲塑胶呢啲咧。咁其实我睇唔到有好多嘅板斧咧，系未来可以做到减费咯。 我见今次其中一个即系目标嗰度又有啦，愿景嗰度亦都提到啦，即系喺堆填区嗰度咧减少一啲依赖佢啦，就话零废堆填。咁亦都咧，头先局长都讲到啦，可能会扩大一啲头先讲话iPad 啊、OPad 啊呢一类咁嘅处理废物嘅设施啦。咁你自己点样睇啊？呢、這、一个即系系咪真系长远可以做到，唔需要靠堆填区用一啲转废为能嘅设施咧？ 其实我哋就唔支持无论堆填区又好，或者係焚化炉啦，即係美其名就叫 iPad 啦咁样，咁其实都係焚化炉啦。咁只不过焚化咗之后呢，就会叫产生咗啲能源。但其实大家唔好忘记，焚化炉其实你要去营运一个焚化炉，去 operate 一个焚化炉呢，其实要用大量嘅能源嘅。加上大家而家睇一睇我哋自己嘅都市生活垃圾，你睇一睇自己嘅垃圾桶，我哋燒嘅嘢呢好多時呢都係冇分類到嘅，可能有塑膠啦，亦都可能有廚餘啦。咁其實你要燒一張紙呢好容易呢就燒得著火嘅。但如果你燒一個豬肉呢一個瘦肉湯呢，其實你係煲水嘅啫。所以你其實呢係用咗好多嘅能源呢去產生呢個焚化爐，去將佢去焚燒，然之後再產生返一能源。其實呢即係有一本末倒置嘅，你用好多嘅能源跟住去燒一啲好難燒嘅嘢，燒咗之後，跟住佢話燒得著啦，咁跟住咧就話產生啲能源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就真係倒水落海嘅。咁所以咧，我諗從環保嘅角度咧，我哋從來都唔會支持一啲嘅即係末端處理嘅一啲嘅方法。尤其是而家我哋睇唔到減費嗰個成績係真係交到成績表出嚟。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就你話堆填區定焚化爐咧，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其實係佢只不過係諗唔到方法，因為堆填區我哋市民去減費做唔到一個有效嘅減費，廢物都仲係每一日有成萬幾噸掉咗落去堆填區，咁堆填區佢又諗唔到有土地，咁所以咧就講話啊，唔可以再用呢個堆填區啦，我哋要變成呢個焚化爐啦，因為佢搞唔掂。因为冇地方，因为萬几吨日日咁抌落去，边有咁多地啫？咁所以就出此下策，所以咧就唔系一个即系上策或者一个好有效嘅方法。咁所以咧都系积极呼吁，即系社会大众啦，包括而家垃圾收费嗰个草案喺立法会，都希望即系社会大众啦、业界啊、商界啊，尤其是系议员啊，大家一齐同政府即系磋商。 點樣去做好呢一條嘅草案，令佢實施有因咧，就令到大家一齊去減廢回收。 嗯，頭先講到話廚餘嗰啲即係轉化為能量嗰啲啦，其實都起碼係一個即係循環作用啊，唔係咩？即係你係咪都製造咗㗎？即係雖然你都係最好就梗係源頭嗰度減廢啦，咁但係都製造咗垃圾嘅時候，有呢啲嘅設施，唔係都算好咩？ 嗱，我覺得咧喺譬如頭先講廚餘廠咁啦，而家香港有一個廚餘廠啦，其實咧佢個 capacity 有200公噸嘅，但係據我哋即係之前有啲報道都所講啦，因為係冇任何嘅政策喺背後去 support。咁有好多大嘅即係譬如啲食物工場啊，啲生產商咧，其實佢哋都唔願意咧將啲廚餘咧分類咧就攞去呢一個廚餘廠嘅。咁所以咧之前有報道都話咧，廚餘廠係即係個200公噸其實食唔即係肚餓嘅，佢即係食唔曬，佢塞唔滿俾佢嘅。咁所以咧其實背後咧就係冇咗一個政策或者一個軟件或者一個法案去推動啲人去分類去廚餘去回收。咁再讲啦，其实我哋以前即系早几年，即系大嘥鬼未出台嘅时候，我哋都做好多推动减少厨余嘅工作。其实我哋见到有好多坊间啊，或者食肆啊，其实咧或者超级市场咧，其实佢哋掉好多好大量嘅厨余嘅。去到今时今日，我哋见到我哋都会有啲工作落去啲街市嗰度做收菜，再派翻俾啲有需要嘅人士嘅。咁其实我哋都见到，其实好多好多所谓嘅厨余产生咗3000多吨，其实有好多好多。我唔敢想象有几多吨啦，就系、是、都系可以源头减少嘅，就唔系话产生咗3000多吨，跟住我哋要整多好多个厨余厂，然之后就去做一个嘅厌氧发酵，跟住做翻一个能源，因为呢啲食物嚟嘅，其实系可以供应到好多人去食。同埋有好多嘢係可以減少浪費，譬如好似法國咁，早喺幾年之前已經要求咗啲超級市場，如果佢有啲過期食品係已經睇到係滯銷㗎啦，佢係有責任係有法例要求佢要捐俾 NGO 去再捐俾有需要人士。咁、但係呢一啲咁樣嘅真係法案啊源頭減廢嘅工作咧，我睇唔到政府係好積極咁樣去推動，但係咧就反而咧就即係不停咁樣去 sell 啦，即係做多。Okay. 幾個呢啲咁嘅 OPAD 啊，或者iPad 啊、焚化爐啊等等，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從呢個廢物管理嗰個角度咧，就有啲本末倒置啦。 個方法上你唔係好認同啦，但我想知道個目標啦。如果真係去到2035年，堆填區嗰度唔需要依賴，甚至係零嘅，咁你自己覺得個做到個機會有幾大呢？ 去到2035年，如果你話唔用堆填區，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做到嘅，當然，因為其實而家嗰個 technology 要去起一個焚化爐可以吸納到3000吨，其實係做到嘅。咁所以而家第一個焚化爐就已經係3000吨啦。咁我如果佢真係要去規劃第二個焚化爐，亦都係可能3000吨或者再多啲，都其實係做得到嘅。咁於是乎咧，其實就因為其實我覺得佢都冇辦法唔行呢條路噶啦，因為堆填區一定會爆滿。其實已經之前嘅三堆一路嘅一個嘅社會上面有好多嘅爭議啦，咁亦都即係好多人都唔想擴建堆填區啊，或者喺自己屋企附近啊，咁啊將軍澳又好，或者係屯門又好，咁樣啲好多居民都反對。咁所以我諗呢啲問題最終即係2035年可能都要有呢啲咁嘅方法。咁但係我哋係咪一定要咁樣行呢？咁即係佢係做到，但係我哋係咪要咁樣行呢？咁呢個行法係咪一個最環保嘅方法呢？咁我就覺得係有啲質疑啦。 我見咧今次嗰、那個人均嗰個垃圾棄置量咧，咁就話希望可以較2020年少40%-45%啦，咁啊回收率升到去55%啦，咁有啲就比較就話其實同上一次個藍圖喺個回收率嗰度係一樣嘅喎，咁你點睇啊？今次其實個藍圖算唔算即係進取咁樣？我哋自己觀察。 其實呢今次個藍圖寫嘅目標呢，大致同上同2013年推出嚟嗰個藍圖嘅目標呢係一樣嘅。咁但係我哋當時呢都有一個嘅減少嗰個廢物量啦，都係 40% 啦，減廢40%啦。咁當然就大家要知道我哋 而家嗰個廢物咧係調翻轉嘅，係升緊嘅，係1%都冇減過，唔好話減廢四成。咁、回收量咧其實亦都唔不足嘅。咁我哋回收量根據政府嘅數字，好似係得29%嘅啫。咁所以咧要去到55%咧，咁呢個好似係類似台灣嘅水平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要做就做到嘅，即係點解台灣做到或者韓國做到，咁我哋做唔到咧？咁其實唔會咯。咁、但係就要有足夠嘅唔同嘅法規啦、生產者責任制啦，或者譬如台灣有強制嘅分類啊，或者有一啲嘅廚餘嘅分類嘅一啲嘅法規啊咁樣，亦都有好多嘅要求源頭減廢嘅一啲生產者責任制啊，就唔係淨係而家政府所講嘅，淨係講飲品容器咯。咁其實仲有好多生產者責任制，譬如過度嘅包裝啦、輪胎啊，或者其實佢就算而家有一個叫 Y part 嘅，其實就係將啲園林廢物咧就去即係循環再用啦，即係啲木材啦，就唔好掉咗去啲田區啦。但係其實我哋日常生活或者我哋去做回收嘅時候，落到社區有好多工廠大廈掉好多卡板嘅，咁呢啲其實都係好難去回收嘅。咁可唔可以再即係廣泛啲，令到我頭先所講嗰啲包裝啊、卡板啊，或者其他嘅傢俬啊、輪胎啊等等，都有一個嘅法規，令到依度嘅相關嘅業界去做好嘅減廢啊、回收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應該要再做多啲啦。 有冇傾啊？其實而家即係有冇頭先你講嘅輪胎，即係其他嘅生產者責任制有冇傾？但係根本冇喺個議題上面係有傾過。 我就未聽到嘅、okay. 即係我諗我哋都有提過，不過可能即係政府都會覺得啊，即係佢做唔到咁多樣嘢，或者其實每樣嘢其實佢而家可能喺個法案上面，喺垃圾收費個法案上面都有啲人即係都可能唔係好支持咁樣，咁所以其實其他嘅工作我就仲未睇到佢。咁但係作為一個藍圖，我自己覺得佢應該要更加廣泛去將唔同嘅問題都去涉獵咯，咁先係有一個長遠啲嘅願景咯。 好啊，唔該曬何漢威，同阿何漢威傾到呢度。何漢威咧就係綠領行動嘅總幹事嚟嘅。咁聽下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李女士，早晨。 系早晨啦， 早晨。 咁就我想反映翻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关于呢个塑胶回收嗰度。咁塑胶回收咧，你会见到咧，每一区都做噶啦，系做得好出色。但我哋咧，市民嘥咁多时间去结净嗰个嘅塑胶樽，然之后咧都系去翻堆填区嘅。呢、这、一个咁嘅议题咧，已经有好多咧嘅记者咧做到追踪到咧，我哋辛辛苦苦嘥咗咁多水，仲要嘥好多水啊，清洁啊，时间啊。然之後咧就去翻個堆填區嘅，咁根本就冇解決到問題。咁大家係咪喺度做 show 去做呢樣嘢咧？街上面嗰啲咁嘅三色桶咧，只有咧大家咧係吐痰啊、掉垃圾啊落去嘅啫。第二樣嘢就係、是、大家可能冇乜留意咧，就係、是、垃圾桶咧，我哋由大個窿就變咗細個窿。咁大嗰啲垃圾桶其實都係一大堆嘅垃圾嚟嘅喎，去咗邊咧？嚇、啊！咁呢度應該製造咗垃圾，可做咗細嘅窿話。以為咧細嘅窿，人哋會抌少啲垃圾，呢樣咧神話嚟嘅啫。結果咧就係、是、你每次你留意一下，我哋去抌垃圾嘅時候咧，好多時唔小心就抌咗落地嘅。好多人咧就抌落地，咁就製造更多嘅垃圾。於是咧，每一區嘅清潔工係更辛苦去到洗垃圾。第三樣嘢好重要，好重要。 時間差唔多啦。盡快。 流浮山嘅蠔咧，其實咧嗰度啲水係有問題嘅。去養蠔，對面啊深圳，我哋要向大灣區學習啊嘛。人哋都禁止去养蚝，点解我哋仲去养蚝呢？系啦。 O K， 同阿李女士倾到呢度啦，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佐敦、文英楼和深水埗恒安楼两个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分别在早上7:00完成，有合共1540人接受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行动完成之后，居民如能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离开。 其中在文英楼截至今日凌晨两点，有大约145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派员到访包括劏房单位在内的大约960户，当中大约270户没人应门，政府会跟进。至于深水埗恒安楼，截至今日凌晨零时，有大约90名居民接受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当局派人到访受限区内的59户，其中15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终审法院今日就律政司的保释上诉裁决，如果律政司的上诉被驳回，意味高院的保释决定有效，黎智英可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如果律政司的上诉得席，保释决定将会作废。黎智英去年12月获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中院去年大除夕批出上诉许可之后，黎智英再度还押。今次诉讼主要涉及香港国安法第42条的争议，律政司曾经在庭上指出条文以不准保释为前提。康文署今日重开部分康乐场地，其中在铜锣湾运动场，朝早有几名工作人员指示进场人士使用安心出行，量度体温和登记个人资料。有市民说手续简单，认为新措施令他们感到安心，亦有即时下载安心出行以作登记的网球教练说，等待运动场重开已经有两三个月，认同入场前先登记，形容做法稳阵。今日重开的户外康乐设施包括运动场的跑道、网球场、草地滚球场、门球场、单车设施、户外羽毛球和乒乓球台等。市民进入重开的体育处所前，必须利用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以便出现确诊个案时追踪接触者。南韩新增303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确诊个案超过81000宗。新增病例中，在当地社区感染的病例有273宗，另外新增8宗死亡个案，累计1482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83点，升59点，成交金额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4.5升8元，美团406.4冇升跌，快手系310元升7元，阿里巴巴255元跌个四，友邦保险101.8升个四，港交所517元跌个半，康希诺生物373元升8元，中国平安89.9跌5毫。吉利汽车28.8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1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3，人民币6.454，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

而且咧，其中兩個零四室嘅單位入面咧，尋日一個初步確診啦，同埋之前一個確診嘅人士咧，都係嚟自同一間學校嘅，都係筲箕灣官立中學嘅。咁佢哋咧，亦都係喺二月初嘅時候咧，一齊係翻過喺學校嘅禮堂嗰度咧係考試。咁見到就話而家同場嘅超過百幾個嘅中六學生啦，同埋啲老師等等咧，都要去送去檢疫嘅。嗱，其他年級嘅學生咧，亦都係要做一個嘅強檢等等嘅。嗱，究竟呢個情況咧，風險上面嘅傳播有幾高咧？嗱，嚟緊新年可能咧會多啲學校咧有一啲面授嘅學生翻學噶咯，會唔會因為今次嘅情況，佢哋嘅即係意識到嘅問題都可能會大一啲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早晨。 早晨。 早晨，林慧信醫生，咁我想講下啦，啱啱頭先講到嗰個情況咧，其實兩位人士喺同場考過試，咁佢哋可能未必有特別嘅接觸嘅。而家就話啲監考員啊，其他同場嘅同學咧，都係要去送去檢疫嘅。你覺得個風險上面係咪要做到咁啊？ 我估好依賴即係當嗰個場地嗰個情況到底係點樣啦，即係譬如包括一啲通風嘅系統啊。或者係到底佢哋嗰個座位有幾密，或者有冇啲共用設施去同一啲地方？而嗰啲地方，即係譬如我哋特別係關注，譬如洗手間、住處類，咁有冇一啲有機會出現一啲有限度嘅空氣傳播嘅場所，係會即係有利呢個傳播嘅？睇下有冇啲咁嘅情況咯。如果單純去睇，即係如果我哋用個想像，即係譬如就一個市場，大家分隔得好開嘅。整個過程做得百分之百做得好嘅啲防疫控制措施，咁就咁睇係有啲嚴謹嘅，我自己都覺得嗰、那個即係、就是、全體受檢疫呢個因素，咁當然就睇下即係嗰個流行病學研究或者即係當時嘅場所情況有冇啲特別即係令人覺得憂慮嘅地方，咁就從另計咯咁樣。 但照你如果佢哋即係唔出聲，戴曬口罩，咁喺同一個咁多人嘅地方，喺同一個空間入邊，個風險都應該唔係咁大嘛。主要就係頭先講話洗手間嗰啲，其他譬如佢哋行過去其他學校地方嗰啲，會唔會都有機會即係有傳播嘅風險咧？ 其實如果全部人士都係戴曬口罩嘅話，又做得。好嘅，咁其實就個風險應該好低嘅。 而家就話我見話其他年級嘅學生都要做個強檢啊，需唔需要咧？其實有。 其實我哋個疫情嚟到呢度，特別係第四波，即係冬季呢段時間啦，嗰、那個温度比較低啲，濕度又低啲，其實係有利嗰個病毒傳播。亦都係傳播啦。咁特別一點，我哋成日講個病毒就主要經呢個飛沫傳播同埋間接接觸傳播啦。咁我哋發覺喺近期我哋講多咗少少啲所謂啱你都提嗰啲垂直傳播啦。咁其實垂直傳播某程度上就講緊係一啲有限度嘅空氣傳播啦。咁其中嘅原因就因為病毒係一啲飛沫物個傳播時間可能亦都係耐咗啦。咁所以要睇下。佢到底有冇啲條件，即係環境因素係有利呢啲咁樣嘅有限度輕傳播，而會影響到其他年級嘅。咁如果有嘅話咧，就可能要考慮即係檢疫，即係相關嘅一啲學生啦。咁如果冇嘅話咧，咁就好似啱啱講啦。如果真係乜嘢其他環境因素都冇，純粹係擔心嗰、那個飛沫傳播。或者是間接傳播，如大家又做好曬呢啲措施嘅話咧，咁就可能話會嚴咗些少啦。 因為我見而家就話好似放到就話應該咁講，係收到咧啲密切接觸者嘅密切接觸者都話係要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嘛。咁啊見到除咗話其他年級嘅學生咧，就話如果係隔離檢疫嘅老師嘅屋企人都要做強檢，呢、這個又會唔會隔得遠咗少少咧？又聽落 嗱。會係個成效相對嚟講係會低一啲嘅，咁不過就要睇翻個風險喺邊度啦。即係譬如話強檢，其實嗰個風險或者嗰、那個帶嚟嘅不便相對嚟講就唔係太大嘅。咁所以我又覺得譬如話就密切接觸嘅密切接觸做檢測，我又覺得就都不失為一個策略都 OK 嘅嚇。咁因為始終都係成本低啦，相對嚟講就嗰、那個不便。 系嗱，呢段時間成日都話見到啲舊樓咧，就 尤其是有唔同嘅確診個案啦，咁就懷疑係可能出現一啲同天井有關嘅煙槍效應啦。咁今次喺維利大廈都懷疑係呢個情況嘅。我見咧就好多人都有觀察就話啊，譬如聞到啲垃圾味啊，見到啲垃圾，聞到啲臭味啊，咁其實有垃圾咁同嗰個病毒傳播嘅垂直煙通效應有啲咩特別關係咧？即係代垃圾即係可能污糟啦，污糟就唔代表有病毒嘅喎，係咪咧？ 嗱啱嘅，即係譬如話你話啲垃圾當然污糟，如果特別係你冇包翻好封得好，梗係會聞到啲臭味係正常啦。呢、這個就係、是，但係係會間接反映翻嗰個地方嗰、那個通風嗰個情況咯。咁、即使話你如果啲垃圾喺啲後巷，舉例你好明顯焗住曬啲臭味喺度，咁即係嗰個通風嗰個情況不佳啦。咁好似啱咁講，如果佢當地真係譬如話啲喉管係有啲霧化咗嘅一啲病原體係真係滲漏咗出嚟嘅，會喺空氣度逗留一段，就算係可能幾個小時嘅，咁亦都係如果佢唔吹走啦，即係話個通風唔好啦，咁的而且確係有機會隨其他氣流係飄到其他地方，咁感染到其他人士，咁只要呢個理論上係可以發生呢、這個垃圾嘅臭味就唔係直接同個病傳播有關，就係間接反映即係嗰個地方嘅通風嘅問題咯。 另外咧，而家就話即係如果你本身後面係有天井嘅話咧，就話啊，究竟係咪應該開抽氣扇咧？咁見到就話如果開抽氣扇嘅話咧，反而有機會啲病毒咧係入翻屋嘅喎。咁究竟係？開好即係通風多啲好，定係唔開好咧？咁另一個啲人判斷就話啊，如果廁所聞到有臭味，就話係咪嗰個 U 型隔氣冇用咧？係咪即係直接係咁嘅咧？即係我都想了解翻呢個情況。 嗱，呢個就多人問嘅，但係就唔係話太難理解嘅啫。咁其實我哋譬如通常嗰個喉管嗰啲，通常嗰、那個屋企嗰個位置都係喺廚房啊或者廁所嗰邊㗎啦。咁我哋開抽線亦都係嗰邊啦。咁抽氣線就即係將即係形成一個負壓啦，喺嗰啲個室內嘅空間。咁我哋一定係有氣入㗎嘛，抽氣線就有氣出離開個空間啦。咁入氣嘅地方咧，就你一定要俾地方入氣嚇。咁譬如話，如果你將屋企全部窗門閂曬咧。佢就一定會喺啲鬼鼠位入㗎啦，咁鬼鼠位就可以係即係睇翻廚房、廁所嗰邊嘅窗户啦，或者係啲魚鳞聚水渠唔夠水啊，或者係一啲喉管即係可能有啲設計上面嘅問題啊，或者改裝啊咁樣。咁變咗，如果真係開個抽氣線嘅時候咧，你最緊要記得即係要俾翻啲入氣嘅地方，咁一定係先風入嗰邊嘅，即係先風即係話，譬如話你個廳嗰邊嗰個空氣係唔應該有問題，咁你記住開翻嗰邊嘅窗户。咁如果唔係咧，咁啲氣咧就一定喺其他地方入㗎啦。咁如果你喺廳嗰邊入個氣，其實係唔應該有問題啊。亦都係譬如話廁所、廚房嗰個門，譬如話你攝曬啲嘢落去啊，咁一樣係道理啦，就會冇地方俾嗰啲先風入啊，咁都會有機會造成問題啦。 見到而家話受限區域啦，咁都畫咗連續好幾晚啦，咁你見到嗰個嘅成效係如何啊？因為我見到而家譬如畫咗受限區域咧，由一月尾到而家啦，咁啊畫咗廿幾個區啦，咁啊大部有九區咧都係喺油尖旺區嘅喎，你自己點觀察有啲咁嘅情況？係咪主要係嗰度出問題多啲啊？ 想講整體啦，整體嘅數字就即係咁多日嚟嗰、那個即係呢啲行動，就似乎揾到個案就真係唔能夠話好多啦，即係整體嚟講就咁、所以就你話係咪屬於算做短期嘅目標，係咪屬於算做好成功咧？就好難咁樣話，好難話好成功噶啦嚇。咁我估即係當局都要一路去，當然佢自己有一套嘅諗法去制定，譬如要去邊啲區域去做設為受限區域啦。咁可能一路都要再調整翻，因為始終目標我哋就唔係淨係個行動去做呢啲咁樣嘅檢測，係真係想揾一啲隱形嘅傳播出嚟嘛。咁所以可能一定要調整翻自己嗰個點樣釐定呢啲受限區域，咁希望就揾多啲個案出嚟啦。咁至於你話某啲區份係特別多嘅，咁呢個係要即係繼續關注嘅。其中一點咧，就要關注就係話我哋有啲地方做咗話檢測到陽性個案、確診個案唔算多啦。咁我有少少擔心近期好似衞生防控中心醫管局就未好詳細咁即係講啲數據啦，即係譬如話會唔會有多咗啲 假陰性，即係開頭時候假陰性嘅情況啊，咁呢個係要留意翻，即係譬如話需唔需要真係，如果發覺喺你啱提過啲比較多少少個案嘅地方，或者啲某啲處所，可能真係考慮要用其他方法再復檢都唔定。 OK， 好， 咁呢個要小心啲個嚇。 OK， 同阿林偉信傾地道，林偉信咧就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曾经提名一行禅师为1967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佢话： 就我个人而言，我仲未认识其他人比呢一位温和嘅越南僧人更配得起呢一个嘅奖项。如果运用了他的和平理念，将可以为普世教会建立合一的运动，为四海之内的兄弟情谊，为人性建立一座纪念碑。 可惜该年度的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颁出和平奖，但是2017年香港大学为了表扬一行禅师多年来在推动正念、和平以及喜乐所作出的贡献，颁发了荣誉博士的衔头俾一行禅师。 一直以来，一行禅师嘅法门结合初期佛教嘅教导、大乘佛教嘅唯识与禅宗，以及西方心理学嘅观点，教导素识观以及四念处嘅禅修方法。用相即呢个词，意思系相互依存，英文叫 interbeing， 嚟诠释波野呢、这个系源于花严宗嘅思想，可以作为禅宗嘅哲学基础。 本来所谓观看对一般人来讲是自然不过的事，但是一行禅师在《怎么看》这本书指出，大家相信自己的感知完整没有错，但是往往并非如此。 英文的 perception 这个字中文叫做想，中文的想字上半部是相，指外观，下半部是心。当大家想到某些事物，心里面就会创出它的影像，叫做相，但是很多事都是虚妄不实的。大家很容易将心对某些事物的影像和它的实相混淆。 这本书《怎么看》的译者张怡心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学士，纽约大学的硕士，曾任职新闻记者、金融公关和出版编辑，现在是专职翻译和收集瑜伽哲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怎么看》，作者一行禅师，译者张怡心，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失业嘅情况。见到社联咧就根据一啲嘅失业数据咧，就发现咧系大约17%嘅从事经济活动嘅家庭咧，都最少有一个人咧系面对住失业或者就业不足。详细嘅情况系点咧？想揾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嘅，有社联总主任，亦都系括弧政策研究及倡议黄和平，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想讲下你哋个调查发现系主要针对失业定系开工不足咁样嘅？ 其實兩樣都有睇嘅，咁當然失業我哋就會睇多少少啦。咁見到其實都即係而家其實失業率加埋開工不足率差唔多講緊10%啦。咁但正如頭先主持你所講啦，即係其實呢10%失業同開工不足嘅人咧，其實係影響緊即係大約17.1%家庭嘅。咁其實即係講緊全港大約110万人左右咧，都係其實生活於呢啲失業啦或者開工不足嘅家庭，咁情況都幾嚴重。 嗯，你有冇观察到，譬如呢啲人士通常系咩阶层嘅人多啊？有冇学历去分啊？等等咁样嘅。 好，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哋印象都系失业嘅人就多啲系一啲基层嘅人士啦，咁或者系啲即系教育程度比较低啦。咁但系呢次我哋见到嘅失业情况咧，就其实即系都不论教育程度高低咧，其实都面对个失业情况都几相似。除咗系呢个即系专上教育，即系我觉得学位咧，即系 degree 嘅人。個失業情況好少少之外咧，你見到一啲就算專上教育，譬如文憑啊、副學位啊，其實個失業情況都去到8.几%嘅。咁其實佢哋即係計翻咧，其實佢仲高過一啲中學或者小學嘅人。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呢次嗰個失業狀況咧，其實都會去到一啲所謂比較中產嘅階層或者一啲比較即係中等人工嘅職業咧，其實都會波及嘅。 咁如果你用翻行業嚟睇都係嘅。咁即係過去一般可能就係非技術工人嗰個失業率就比較高啦。但你見到呢次最高嘅失業嘅人咧，都係一啲即係第一服務及銷售人員啦，另外一啲工藝及有關人員啦。咁譬如工藝及有關人員本身，其實你計翻人工咧，其實都係相對喺成個香港嘅職業階梯都係會比較高少少啦。但其實個失業率都係即係而家都去到成 9.9% 嘅。而家嘅即係現有政府一啲嘅資助啊方式咧，係幫唔幫到佢哋嘅咧？你見到？ 其實都唔係好幫到嘅，因為第一咧，我哋都見到啦，嗱，而家喺呢啲即係想講有 10% 人失業咧，就業不足啦。嗱，咁老實講就唔係全部都跌入貧窮狀況嘅，因為有啲可能其實佢配偶啊或者屋企有其他收入就會即係頂到啦。咁但你就見到其實都差唔多有35%至到40%左右啦，即係34.1%咧。都其實就係已經係即係佢個收入已經低過貧窮線嘅呢啲失業嘅人，或者失業不足嘅人。咁但係咧，你見到其實而家即係失業或者就業不足攞綜援嘅人咧，其實係即係得5.幾%就唔夠6% 嘅。即係意思啦，嗱，因為而家其實即係喺香港政府個社會福利體制入面咧。支援到失業嘅人呢，其實就係得綜援呢個制度嘅啫。咁但係就其實頭先講過，就係30%嘅人就係佢失業或者就業不足，佢跌入貧窮網。咁但係其實實際上攞緊綜援嘅人呢，就係得唔夠6%。咁你即係見到呢，其實可能大概有6個即係失業或者就業不足嘅人，有貧窮嘅人呢，其實得1個係攞緊政府支援嘅。咁其實都即係大部分人其實都冇乜受到政府支援。 你覺得係因為綜援嗰、那個比較嚴格啊，定係有其他原因呢？另外就係、是、其實而家我見到政府上個禮拜都話係喺個在職家庭津貼嗰度呢都有放寬一啲嘅工時要求，咁希望多啲人可以受惠到啦。呢、這個幫唔幫到？ 咁兩方面講啦，第一綜援事實上即係本身個設計係比較嚴格啦。咁都明白嘅，因為綜援始終都係一個成個社會保障入面嗰個最後嗰個嘅安全網啦，咁所以佢會有一個即不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比較嚴格嘅即係資產審查標準啦。咁老實講就其實即係最近政府都因為呢個失業嘅關係咧，將個資產限額就係即係提升咗1倍一啲健全嘅成人啦。咁但係咧老實講，就算加咗1倍咧。其實嗰個資產門檻都仲係好低，你話對於一啲中產嘅人嚟講，譬如講可能30人家庭，咁有可能資產下都係講緊可能10萬左右咁樣啦。咁但對於一啲30人家庭嚟講咧，咁其實如果佢本身係中產階級咧，其實都好大機會，其實佢過咗呢啲資產下嘅。但另一方面，我哋都覺得一個好嚴重問題就係、是、咧，因為我估成個香港社會不嬲都係即係一般打工仔都會視即係。中門都一啲山窮水盡啊嘅人接我啦，我估其實對於大部分打工仔嚟講咧，其實佢會覺得自己而家失業狀況都係暫時嘅，可能都係講緊頂半年或者4-5個月就頂到嘅，所以其實佢有事咧，其實佢都唔會去申請中門。咁呢、這個我哋都同好多前線嘅社工都有傾過咧，即係好多人即係佢即係而家失咗業，佢扮翻工咁樣咧，其實佢都唔會走去保障部攞中門。咁所以我估呢個成個香港文化。其實對於即係我估好多一般市民對攞綜援都會即係就算合資格都好啦，對於攞綜援都比較抗拒。咁所以即係見到即係我估數字又唔呃人啦，即係實際上就係好似頭先所講就係你而家6個有失業又貧窮嘅人係得1個會攞綜援啫。咁呢個數字反映到。咁頭先你講就係、是、即係局長就最近就會即係 家庭津貼啦， 大家庭津貼就會降低嗰個工時門檻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嘅開始啦，但老實講就唔係真係好對應到問題，因為頭先講過咧，就啲人而家面對問題係失業啊嘛，即係好多都面對失業喎。咁你將個工時門檻去降低咗咧，其實佢只係支援咗部分就開工不足嘅朋友啦。咁我估事實上都有嘅，因為有一班工友就係佢因為而家好多公司都會放無薪假，俾即係係咯。咁就可能就原本翻5日工變咗翻3日工，咁佢原本就符合攞職津，但因為佢而家變咗減咗工時之後咧， okay, 就即係就申請唔到啦咁樣，咁啊變咗可以幫到佢。咁但即係始終係大部分人咧都係講緊係失業，佢係最心所熱嘅。咁其實呢班人工時係零噶嘛，咁就其實就係而家呢個放寬措施就支援唔到佢哋。 OK， 同我黃和平傾到呢度啦，多謝你啊。黃和平咧就係社聯總主任括弧政策研究及倡議。咁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聽朝早咧繼續同大家見面啦，繼續會有蘇樂文喺度噶，聽朝早再見，拜拜。